相信我，70%-80%的男生都会回答先看腿。 这也就是说腿非常非常重要了，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穿裙子穿短裤的季节。 对，尤其到夏天， 你想不露出来都很难。所以到底怎么样，现在你去下功夫还来得及，还不会让你太过懊恼。今天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专业的私人教练 Tina 一起跟大家讲一讲夏天怎么来练腿了。欢迎一下来自 Upley 的私人教练 Tina。 大家好，我是 Tina。 我觉得今天直播间咱们的组合也还挺好的，就是从身材的状况来看， Tina 是属于娇小型的， 对对对， 然后我是属于中等身材， 我属于 大个女 生豪放型。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咱们三个人里面佳妮是最让人羡慕的，就在女生看来就是那种天生的大长腿，她本来个子就高，就一米， 我1.76-1.77这个样子。 哇， 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是一米多，你也没有超过2米。真是的， 是的。 哎，这是玩笑，但其实1.77跟1.67就不是一个概念，就这个10公分很重要，对于女生来说。所以也就是如果在彼此身材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比例的情况下面，佳妮的腿就会理所当然比我的腿要长10公分。太气了， 买裤子比较伤感。 是吗？上买男士的裤子吗？不需要吧。 就经常买到腰合适的，然后腿就不合适了，腿就短了。 算很流行穿就是9分或者9分以上的裤子啊， 但我还属于那种就小腿比较粗壮的，我一穿9分裤就好勒出来肥肉。 是吗？ 对，就其实我的肉藏得很好，别看腿长，但是其实肉还很多， 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各位如果想来看1.77大个子的佳妮腿上的肉藏在哪儿的话，赶紧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来看好我的肥肉。 我们今天会稍微调整一下顺序哈，往常第一个时段就会来说资讯嘛，我们今天把资讯放到最后一个时段，因为我们要把最精华的部分，最最最最大家关心的， 对， 怎么样来练腿瘦腿的环节放在最开始。因为 Tina 在这里，一会儿 Tina 会给我们展示一些能够在家里面就很简单的有效的去瘦到自己的腿的一些 动作。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东西还是要跟大家来有几个误区要来解释一下的。因为我自己现在接触了健身以后，我才发现，就比如你去商店，你看那个假的模特，你会觉得从前面看，哇，这腿太细了。可是如果但凡你想找一条裤子，服务员会告诉你说，模特身上穿的裤子一般都得牛仔裤的话，像正常我平时穿26或者27的号，模特会穿到29号，我都不敢相信。而且模特那个牛仔裤穿在身上就是那种腿合适然后腰是大的， 它是纵向发展 的。你说的对。对，所以 Tina 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模特，就是假模特这种腿是最标准的肌肉型的瘦腿，是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肌肉型瘦腿，但是它肯定是 紧致， 通常好像对都是那种前后拉长的。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腿型一定是经过训练以后有拥有的有训练痕迹的腿才会是这样的一个长相。因为如果平时如果你没有任何训练的话，你的腿一定是纵向的，就是其实腿围量一下你跟那个假模特的腿围差不了太多，甚至你会比它更细，可是你从正面看就不够细。 对， 就是 正面看 你的是肥肉，然后你是横向 出来 这样 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可以自测自己腿部肥肉是不是很多的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你平时就是你蹲那儿， 人已经演示开了， 我要在我的椅子上，就是你跪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坐下来，你看自己的大腿是会横跨的非常厉害，对，会崩开，那就证明你里面全是肥肉， 那完了，我都不想做这个动作。 所以大家回去有机会可以自检一下，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对，这是跟大家讲到的一个，就是腿围不是衡量你腿粗细的一个最佳的标准。 对，其实是反而是要看你的纵向是不是够。 对，前后你的那腿只要正面看起来是瘦的话，它就是足够紧致的。其实 天哪， 哎， 看好自己的腿，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瘦。 所以 Tina 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之前，你曾经有跟自己的腿做过一些斗争吗？ 对，我因为是这样，我小时候是做跆拳道对抗性项目的。就是当时呢我是一直在用腿部发力，而且是偏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爆发力性质的，因为我在不停的抬腿和踢腿。对，然后呢我当时其实在运动队的时候腿还不是很粗，但是从运动队下来之后立马就是可能静止了一段时间吧。对， 然后脂肪起来之后，我的腿就特别发达，股四头是外翻的，就是如果我病上的话，我的股四头是有一个这样向外的梯形。 所以所谓的股四头就是指大腿外侧， 对， 是吗？ 大腿前侧跟外侧的这个地方，通常会翻的比较厉害。对， 所以就是说你正直着站着的时候，就是那种所谓的假胯宽，就是这边会多出来一块，在胯的下部分这一块， 对，反正就是一个大梯形，就是这样的。对，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在经历过激烈运动的持续时间以后，然后突然静止下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像慢跑、快走这种，长时间耐力性的运动，他们是不可能长大肌肉的，他们的线条是偏细长的，而且会比较清晰，就是分离度会比较清晰。但是 就像踢球、打球的。 那也还好，因为他们会有在场上耐力性的，就跑长时间的，属于有氧类的。但是跳高、跳远、速滑、速跑这种就是特别爆发力的，一般它都会让肌肉很发达。在运动队它训练起来，教练也会反复强调它的爆发力和力量。对，就是比较靠偏向于力量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运动都是腿围比较粗的，而且他一停止运动的时候，比如像我跆拳道，我们的腿是特别多的，上肢的运动是很少的，所以就是不停的在用腿，所以长时间我的营养都是往腿上走。 明白。那你之后是怎么来解决自己那个梯形的腿型的？ 是有一段时间一直在长跑吧。 一直在长跑。 对，然后还有就是靠阻力训练来把上下肢的比例来拉回来。 大概训练多长时间？ 我真的就是跟自己的腿较劲，然后直到我自己对自己的上下比例满意，应该持续了得有3到4年的时间。 3到4年，天哪，这真的是 一个 非常漫 长的过程。就是我一直也不满意。 这个 对美的极致追求， 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一个道理，就是首先你前期像 Tina 这样前期在做这样的跆拳道爆发力练习，它就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对， 也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事情。 有做了9年嘛， 9年。然后之后静止下来也不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就会爆发成那样的， 对， 所以你要把它修正到原来那个道路上面，它要花的时间它一定不会少于他们之前的那些时间。像 Tina 3到4年，我就觉得相比之下已经很短了。 对，因为 你有很科学的方法。 对，而且我很挺努力的，我觉得当时差不多就是状态好，我可以一周跑3次吧。因为我本不是就是长跑爱好长跑，或者就是，但是我要逼自己去做长时间的就是消耗的那种 长跑的运动。 对，然后我差不多跑的最多的时候，我是一周要保证3次抗阻训练，就是肌肉训练之外，我还要跑3次，然后。我状态不好的话我会跑7公里，状态好的话我一般就是10公里到12公里。 哇， 对， 这要坚持下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天哪，我都想象不到。 对，就是因为我的腿当时 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曾经有过那样的痕迹，没有这样的黑历史，不存在的。佳妮呢，曾经有过？ 我曾经， 我跟 Tina 介绍一下，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佳妮其实她是世界小姐的选手。 对，我曾经参加过很多选美比赛，在之前，在我上大学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模特。那段时间就因为我们需要去参加时装周面试，那一段时间一直在瘦腿，用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就包括那种保鲜膜式的裹起来。 这个我们一会儿咱俩可以好好的交流一下。 对对对， 就走过很多弯路就 对 了。对， 走过很多的弯路。最后 到现在为止找到科学道路了吗？ 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把它不那么放在心上，因为就现在我不当模特了，要求没有那么高。其实我的腿围，我自己看来跟我的这种小腿比例来说是健康的，我的大腿小腿 是的， 因为我小腿腿腕子就很粗。这一点就不想说，小腿腿腕子就很粗，所以我觉得我的比例只要是健康的就好了， 整个是匀称的，因为主要是得益于他的大个子。但是基本上 感谢爸妈， 特别胖的话也不是很看得出来。但我本人也走过很多弯路，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大腿上特别容易囤积脂肪，尤其是内侧。内侧是平时走路几乎用不到的一块地方，是吧？ 对，对，平时发力会很少，收缩会很少， 发力很少，所以我就是永远我的大腿内侧都多了那一坨肉。就一般不是说女生那个腿直，就两个腿并在一起，大腿那边应该是有缝的吗？ 对， 不存在的。很过分。但是我最近开始慢慢的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掌握了方法了， 我 就这一年我一直在练嘛，就是全身上下都在练，然后腿也会练到、然后最近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可以看见透光的地方了，所以感觉好开心，因为这是人生活了快要30年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每个人首先体质上是否有差异的？ 对，当然它有几种不同的体质，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就是其实女性呢，我们就所有不管是亚裔还是说欧美的女性，就是注定是脂肪堆积群就在最多的地方，就在膝盖以上和胸部以下，中段， 就中段， 还有腿臀和腰腹， 是 因为我们生理结构造成， 就是梨形身材嘛，所谓的， 反正就比较容易堆积在这儿，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就造成了我们脂肪要主要囤积在这儿， 因为我们有关键的部位在这个中段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它需要脂肪来保护它，来恒温， 对对对，保温和保暖，这是脂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理由虽然是很有依据和科学原理的，但是只能作为自我安慰的一个借口，因为毕竟 总有瘦的人， 也有那些中段没有脂肪都是肌肉的人存在，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对，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般是这样，就是像你刚才说到你腿有缝缝，其实是你的身体的脂肪达到了，就是量减少了很多的时候，你的腿部才最后发生变化。就是其实你一直在有瘦，但是你的腿和腰腹部的比例永远是还是显得是最多的，就是比如你从大三角已经变成一个很小的小三角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的腿还是觉得腿好像没怎么减，其实它已经在减了，但是只是它的比例太多了。 还有一个自测的方法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也没有太过着急说为什么我的腿不瘦，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腿在往下瘦的，只不过内侧的这两块脂肪并没有太过减少，是因为大家每个人站着的时候，如果你放松，你掐自己的腿是可以掐动的，然后你去绷紧的时候，你去掐自己的这个腿到底能掐出来多少， 这就是脂肪， 现在已经几乎掐不出来了，我之前一掐就是一把，一掐就是一把，来，佳妮，让我掐一下。 我这绝对是一把。 来，站起来。绷紧了吗？ 绷紧了。 可以掐出这么多，2公分吧。 一把。 你可以去掐一下 Tina。 哦天哪！ 我觉得你就可以找到目标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Tina 现在的体质是多少？ 地质的过程。我觉得应该，今天我还跟客户说，应该觉得应该在13%左右。 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体质了。 就是我皮脂和肌肉是分离的， 是 一把拎出来。 哇，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大腿后侧，有的女孩说啊，我后面是拉不出来的，你看多紧。其实有时候，往往你没有办法给它拎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过多了。就是你的皮下脂肪 极端是吗？ 对，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如果你拉后面的时候是拉不出来的，特别紧。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啊，你看后面都拉不出来，没有了， 全是肌肉哎。 其实不是，是你的皮下脂肪跟你没有分离出来，证明是过厚。对，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完了，听下一会儿你给我测一下，我感觉我是过厚还是没有的情况。这是生活当中随意，你就随时可以测一下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了解，然后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腿部的练习。 对， 这个时段还剩10分钟，我可以邀请 Tina 来跟大家先说一说从吃上面来说起吧，下半时段然后再来说练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真正的说可以瘦腿的食品，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什么微信公号啊， 对，瘦腿就吃哪些这种文章特别多， 吃这些就可以瘦腿，什么花生、香蕉 靠谱吗？ 还听说过什么家庭？你有听说过别的吗？ 我听说就是那种谷物， 对吧？谷 物，还有坚果， 是吧？ 对。 然后，但是通常大家会觉得说谷物和坚果的油分多高呀？怎么可能能瘦腿呢？听到你有什么经验？ 其实瘦腿没有，我觉得没有单独说瘦腿。瘦腿其实有一些人他，我觉得他腿存在一个水肿。 对， 存在一个水肿不一定是肥胖， 水肿这个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说针对性的食物，我觉得就是去肿类的食物，但是像你说的坚果一类的，我觉得它主要是让你摄入更多的纤维素，包括坚果，包括蔬菜水果，就是其实你吃很多，你身上会有纤维，会让你的身体会比较通，我觉得。 嗯哼，这促进新陈代谢吗？ 对，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天天刚刚讲到说水肿的腿，大家也可以自己测一下，就是 假如你觉得你的小腿不够满意，你想希望它是水肿的话，你摁它一下，然后三四秒才弹回来的话，基本上就是水肿了。 那完了，我绝对是水肿。 大腿也一样的，你去摁它一下，有一个凹洞，然后它不会立即弹回来，三四秒以后再弹回来， 那就是水肿的腿。 永远都不弹回来，可能是可能是你掐坏了， 然后就变青了，红青。 那这样的话，感觉瘦腿很容易，自己是个橡皮泥，可以捏 捏就捏瘦了， 掐一掐。 但是那样会肿吧？ 啊、哦，不会不会，不存在这样的方法。哎，也包括一些我们刚才说这个食物方面哈，我觉得吃呢虽然说很重要，但它永远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它不可能说真的有一种东西你可以只吃不动，然后你就可以达到自己理想的身材。如果你指望说我不管住嘴，我也不迈开 腿， 我就可以瘦到理想的身材， 那就是做梦了。 对对对。那有一些女生可能也会说我的腿型天生就不直。 对，这种很多。 会有比如说有点 O 型腿呀、啊、或是点 X 型腿呀、 啊、或者内八字外八字这种情况出现，这种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就让自己的腿变直， 去纠正自己的腿型。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想到我自己，因为我之前也是跟自己的 O 型腿抗争，也有抗争过。对，其实有几种情况，因为有的人会膝内旋，当你膝内旋的时候，你会造成你发力角度的变化，然后包括有的是从骨盆开始发生问题。其实我们骨盆、膝盖一直到足底都是会连带受影响的。当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当你膝内旋的时候，你外侧会主动发力更多，那你外侧肌肉很明显就会比内侧 发达。 对，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骨骼就是不直。 而是那 当然有天生的 O 型腿，比如天生的骨骼可能会不太直，但是好多是其实是后天的，就膝内旋造成外侧发达。然后其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的人可以自测啊，我们有的人包括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外侧发力比较主动，包括我好多翻腿的动作，所以呢我经常站立的时候我的脚是这样，就足是向外翻的，等于我的这是我的脚，然后脚是这样很舒服，就是这样， 有 可能翻开 的，可以看自己的那个鞋底儿，穿那种平跟鞋，你就看，尤其是运动鞋，那底儿软，你就看自己那个鞋穿一段时间以后，它 磨损的 足底，对哪一块是被磨掉了？那 Tina 这样就是外边会变得很薄。有一些人是内侧会变得很薄， 这个是我以前的问题，然后我就自己去调整。这个凡是我觉得外侧小腿发达的人，他都会偏向于外侧发力更主动，他内侧是很就是人是很聪明的，在发力的时候可能在最后一秒吧一下就使上力了，用自己有力的肌肉，所以需要去调整和纠正他这些小习惯，特别细致的。 所以那会儿就开始走路的时候就会注意去发力的这个点，脚掌发力的点。 对，一个是走路，然后一个是在训练的时候会特意把外侧垫高。对。 那所以像我这种内侧肉多的人，是不是应该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用内侧发力？ 没有啊，我觉得正常吧，不然会变成 X 型腿。 我也有看到，就是咱们在就是健身房的时候，有女生她是稍微就是也是加上这种高个的身材，但是她如果腿并拢，你能够清楚的看到她是有 X 腿的腿型。然后通常 X 腿腿型是不是就是你像你说的那样，也需要调整一些发力的点？ 对，就是 X 型腿，反正我见过比较多的就是膝内旋和内翻，就是向里夹，就是发力的时候也容易向里夹，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骨骼畸形的存在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我觉得还是因每一个人 具体还得看情况， 对，具体还得看他的情况。 只要不是骨骼太大的问题，如果只是肌肉发力点不一样的话，就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来实现纠正腿型的作用。 对，是的，但是其实还是有方法，比如我们的腿，比如我们的胫骨，就是小腿的骨头是弯曲的，比如我是天生畸形或类似于怎么样它弯的，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就是加强内侧肌肉或外侧肌肉，让它看起来是直的。 我懂， 对， 是不是去 好一些？ 对，就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 对对 对， 对 我让我的内侧稍微多一点，这样我的胫骨小腿的骨头往外 阔的那一部分就不会显得那么明显， 对，让内侧显得饱满一些吧， 就视觉上面看起来是好的就、OK、 所以训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听大觉得说如果是想要针对自己的腿来练习的话，像普通的刚刚入门的女生也好男生也好，一天大概要花费多长时间？是每天都练吗？还是说一周挑几天练就可以？我们先把频率说一下，因为这一段马上就要过去了。 哦，那你觉得是主攻腿部吗？我觉得不是吧，也是全身性循环去练吧。 嗯，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些人就觉得啊，我腿好肥呀、啊，然后我就想每天就练腿，我一周可能有五次时间，然后五天都在练腿。 因为你知道，经常会那种文章说，坚持一个月让你瘦成筷子腿。 对对对，这种文章特别多 啊，就这种视频都是那种所谓的什么什么样的网红博主，什么什么运动博主， 而且还 什么健身博主， 仿佛有效果，还有 对，然后 对比图片， 说就是每天只要花15分钟，每天睡前15分钟，一个月你就可以变成像我一样小鸟腿。 嗯，那我觉得还挺，我觉得这个是挺激励人的一件事情。 这个话是很激励人，但是它不可能真实存在，是不是？ 也不是不可能存在，但是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嗯，就是 可能存在，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首先，我觉得听起来的意思是说，首先你的身体的体脂率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要求，你不能体脂比如是30，那你想一个月之内把腿瘦下来，其他地方不变是不可能的。 对，而且其实减脂和塑形它是如果光靠练是不可能的、 嗯、 其实吃睡练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都知道吃睡练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嗯、 就如果你每天只做蹲深蹲康康康康康蹲1000个，然后你该怎么吃怎么吃，然后乱吃，然后喝酒熬夜，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所以就是它那、嗯、就是比较片面吧，我觉得。 明白，就是今天即使教给大家这些动作以后，大家依然是要配合正常健康的饮食， 对， 以及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嗯，规律的作息。 下半个小时我们就会让 Tina 来现场给我们教学几个， 嗯， 你们可以在微博上看到的坚持这些动作，每天5分钟，一个月以后让你瘦出筷子腿，这种很励志话语的这些动作， 嗯， 但是一定是如果你认真去练，然后配合你的饮食和作息， 一定会有效果， 是会有效果，但是贵在坚持， 对 对，贵在坚持， 好， 不一定每次练多狠。 明白，一会儿我们让Tina现场去我们的表演区好好的展示一下。下半个小时见，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后继续回来。 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脑洞大开的 秀、环保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第二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超模养成记，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 欢迎一下 Tina。 好，我是 Tina。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些理论上的，包括一些误区啊，怎么去认知自己的腿部的状态，你的是什么样的体质，以及怎么样去自测自己的腿是什么样的类型，对，怎么样去正视自己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干就干，必须要练起来。 对， Tina 就要现场给我们来展示一些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练习到的一些动作， 就是比较常用的，比较实用的。 而且这些动作是你同一个做法，你负重的程度不一样，它的效果就会不一样，它是有进阶空间的。 对， 不是说你做了一段时间，哎呀，没有难度了，对我来说没有挑战了，我可以不做了。不是的，你只要负重就可以一直有难度有挑战。那我们接下来请 Tina 去到表演区，然后佳妮，你来控制一下这边的电乐，我跟 Tina 一起去学习一下，好不好？ 好嘞。 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学一下。好，我们现在和 Tina 已经来到了表演区。表演区呢，地上铺了一块瑜伽垫，就这种垫子基本上现在家里面已经是人手必备的一个物件了。好， Tina 你可以开始，你先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那我就先从瑜伽垫上开始吧，因为一会儿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徒手深蹲啊，或者定位箭步走之类的，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垫子了，咱们先做垫上的。 OK， 垫面的动作。垫面你推荐的是臀桥吗？ 对，臀桥，我觉得而且可以进阶的，比较好做吧。 好，来，都可以。我们现在就是平躺在垫子上，这个动作的关键点就是腰一定要贴在地面上，是不是？不，你来。 臀桥呢，首先要注意哈，我们要把肩胛打开，然后放松的。在做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会顶肚子，因为我经常之前发现有很多人腰用腰发力，这样是错误的。其实臀桥是竹节从膝盖后方一直到这儿竹节推起来的，是这样起，对，收腹，然后下来的时候一直全程收腹，下来的时候要用我的背先去贴地，然后竹节下来，是竹节打开的。 我可以掐一下你的肚子吗？就是在做的这过程当中感受一下腹部的发力。对，腹部始终是绷 收紧的，对，来维持一个稳定，对，然后把臀部向上推起来，然后下来，对，先下。还有就是我们的膝盖的角度一定不要太窄，不要把脚收到这个位置，这样膝盖会有压力了。还有膝盖不要外翻， 就是后脚跟和屁股的位置不要太近，放在一个你舒服的位置。 然后膝盖外侧，有很多人做臀桥的时候会向外分，没有，其实只有纵向向上的感觉。对，然后呼气，然后慢下，然后呼气向上。但是你看我腰没有发力，很多人会一直用腰这样，腿部是没有感觉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进阶方法，我们可以把一条腿搭在上面，然后还是单侧的，这个时候我所有的负重会集中在我对一侧的臀部，我可以换一条腿，这样看会比较明显一点吧。这样，然后收住腹，还是把臀腿后侧推起来，然后还是直接下，然后呼气向上，然后向下。 大腿能够感觉到大腿后侧的发力以及臀部的收紧，还有腹部全程在收紧。这个动作我之前其实在节目里面推荐过，辣妈们可以哄孩子的时候一边把孩子架在自己的胯部的位置，然后一边做，这其实就是一个负重。可以，真的要充当孩子吗？我可能会举不起来，算了，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要不要，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动作是不是不要在床垫子上做，因为太软了是不可以支撑 啊。对对，肯定不能在，对，一定要是有支撑的，不然腰椎可能会受影响吧，而且太危险了，我觉得。 这个动作一般一组做多少个，然后做？ 我觉得一组可以做15个到20个，如果我们是想减脂的话，想让它变细的话。我觉得4到6组吧。 4到6组，就是我今天听到了一个说法，就是直到力竭为止。其实就看你想要什么， 做到，对，做到很有感觉，已经酸得不行，站不起来，我觉得 OK 啊。 这是第一个臀桥的动作，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这个比较实用的吧。啊，我可以。你不用这个是吧？ 好的， 没关系。 定位箭步走，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做行进的，就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当然我觉得如果家里的地方不够，就有限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在原地做，就是，但是要注意，首先我们不要把重心向前，还有我的膝关节不要超伸，几乎是我前腿可以向前迈，然后后腿主动弯曲，身体保持收，还是保持收腹和打开肩胛，然后垂直起。这个是我的交叉，我的两个腿是交叉发力的。看，当然肯定练腿的时候，我的臀也是有参与的。 不仅仅是练腿， 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实用，在家里面，因为你家里面面积再大，你都有家具来耽误，所以你不可能像健身房一样可以从这儿走到那儿，这样走20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定位，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基本上。然后感觉下来的时候，这边是砍了一刀，就出去这个腿的这个地方被砍了，所以你只能缩在这边，是不是？然后你再回来，还是很有感觉的。 对，就有点类似咱们那个弓箭步的感觉。 对，它就是定位弓箭步嘛。 但是要注意，就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我的重心不要向前，让我的膝盖角度超过我的脚尖，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可能膝盖控制得很好，但是他还是会有向前和向后拉的力。你看啊，我虽然是安全角度，但是如果我力是这样的话，我会有惯性在我的膝盖下方的半月板位置，这样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有很多重力，长时间做，长时间是往前推的， 这样膝盖会受损伤。 对，髌 骨会受，可能长期吧，髌骨会发生劳损和半月板。我觉得因为是有太大压力嘛，就相当于运动员在场上，足球运动员急停那一下，通常都会受伤一样的道理。对， 所以这个动作如果做标准了，通常最累的是哪一块？是后侧吗？ 对，和其实你的左右侧十字韧，就是包括这个小韧带和小的肌肉都会负责稳定，还有你足弓啊什么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比较复合和运就是实用的。然后你前侧当你下来的时候，你是后侧弯曲腿的后侧和你这一侧的腿前侧都会有感觉，然后起来然后换，然后到这一侧的后面和这一侧的前面，就是在交替。当然如果我左右侧在摇晃的话，那肯定也是做完成不了的。所以你看，我还要控制一个膝关节，还要控制一个稳定。对，小腿其实也在 参与。嗯，这是第二个定位箭步蹲。第三个动作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的人就是真的是特别强的话，他可以多换步跳。你觉得 换步 跳 这个很累？ 对， 这个很累。但是我觉得还挺 帅的。嗯哼，这个我觉得就如果胳膊能够借力一下的话，其实会更好一些。要不然如果站不稳的话，跳的时候其实还挺危险的。 嗯， 我个人这么觉得，就是我一般会在健身房用那 TRX 的绳子稍微借一下力，但是这个在家里面其实做也是可以的。嗯，就是控制好自己就好了，别一下子跳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着地了， 对， 就很疼， 一块筋。 累的，就是在身体下降和肌肉打开的过程当中去全程控制，这是就是动作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套动作的要点有一个对于女生来说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膝盖千万不要内扣。好多女生都容易膝盖内扣。对，一定要宁可往外也不要往内吧，通常往外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对，都是往内扣，反正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膝盖。 女孩子可能都觉得就是内扣是一种美的体现。 还有接下来的动作吗？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可以，对，那个深蹲我觉得女生还是挺需要的。深蹲是不是也分窄距和宽距？ 当然，但是我觉得我会比较建议，如果窄距和宽距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来做一些宽距的深蹲，像这种向外侧打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大腿内侧其实肉是比较多的，内侧和后侧是脂肪分布比较多的，然后通常我们也很少能锻炼到内侧，所以呢， 就是要给自己肩膀 对，尽量宽，让我们足够可以拉到内侧。当然，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有很多女生，说站宽距的时候，她会把她的脚尖会向外这样 打平。 对，打平，其实这个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你打平的话，你的脚尖打开的角度要保证你膝关节可以推到你脚尖的那个角度。那如果你打平的话，我觉得很难有人膝关节可以推平到脚尖这个位置。所以你的内侧这个韧带会长时间这样做的话，会受到我觉得损伤吧。对，所以就是稍微打开一点，然后哪怕两个脚分开大一点，然后向后做，垂直向下，对，然后呼吸起来。 袁一姐这个很标准感觉。 然后当然下来的时候膝盖还是不断的向外发力，是膝盖外侧是有向外推地的，就是向外推的感觉，然后下来90度，然后呼气站直起来。 对，很标准啊。 哇， 对，可以还下身， 还做出了美感。 对，相当美。 但是刚才就听到有推荐把小腿一起复合在那个动作，就难度会更高一些。 对，那个是尽力的，那个需要靠墙吧，我觉得。 我想试一下那个动作，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靠在家里的墙面，让自己的臀部稍微受一点力。 对，还是向下坐，其实有点像 墙，向下坐。 对，然后身体其实可以靠在这儿的。对，完全收住腹。对，然后把肩胛落下来。对， 袁一姐现在是什么感觉？ 回收嘛，让你的大腿和小腿成90度。 往下吗？ 不是，脚再收回来到这儿。对，大腿小腿成90度，那个脚也收回来。对，累吗？ 累， 这儿也很累的。 颠起来 了。你可以这样做一个舞蹈动作。 哇，哎，袁一姐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漂亮哎。对，然后你可以把脚尖落下来，然后再抬起来，落下来。对，定在这儿。对，累不累？ 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 很累，天哪！ 但是很美。 但这个 哇塞好累呀、啊、就是一旦练到腿部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费体力。 对，其实我觉得全身的运动如果按局部来讲的话，应该腿部下肢是比较难借力，而且身体的所有重力都会在这儿。对，不像我做手臂可能我肩会借力，或者我做它是没有办法去借力的，我觉得。然后其实如果按局部来讲的话，它是消耗最大的、嗯、对，热量消耗和能量消耗最大的。 好 我觉得这动作就够了， 就够了一个、 啊、对对对，咱们回到 袁一姐已经有点喘了， 真的。 停歇下来一些，就是刚刚最后那个动作其实也没做几个、嗯、对不对， 但我已经感觉到你有点抖的感觉。 就抖倒没有，还好，就是你如果一直在那儿做的话、嗯、就是一旦练腿这个动作就是练四组，然后你第一组觉得还能自己完成，第二组开始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别人的帮忙啊，或者借力什么的，反正我是这样一个状态、嗯、但像 Tina 这种程度已经很高的人来说就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困扰。如果是自己在家的话，我们刚刚教的这些动作一共四组动作嘛， 嗯， 臀桥，然后定位的箭步蹲， 嗯， 以及轮回跳， 对， 还有最后的深蹲， 最后的深蹲， 以及深蹲的进阶性的芭蕾舞式的深蹲，这几个动作其实是从易到难的、 嗯、 各位可以从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来做， 一步一步来。 对、嗯、包括我们这一组动作里面最简单的那个臀桥，你也可以用更多的负重的方式让自己来把这个动作变得更难一些。 对， 对， 升个级。 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夏天美不美先看腿的这样一个特辑的节目， 美腿内容。 对，哎，今天 Tina 其实除了现场来跟我们教学这些动作以外，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嗯、网红动作吗？ 对，网红动作。我们这边有一个视频，能不能让 Tina 跟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看完以后你能不能给评价一下这样的一套动作它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到底有多少，建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怎么做、 嗯、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大腿塑形的网红动作视频。 嗯，身体平躺在地面，腰部不要反弓，做屈腿伸腿的动作。在屈腿的时候注意脚尖勾起，伸直腿的时候脚尖用力绷起。第二个动作，上半身保持不变，双腿在伸直的时候交叉三下之后打开，注意打开的时候也是要脚尖勾起。因为视频时长的关系，所以动作的组数和次数都没有做够，大家在家一定要把次数做够，我建议是做到力竭为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双腿伸直的时候脚尖伸直向两边打开，屈腿的时候两个脚后跟相触。双腿尽量打直，脚尖是绷起的，做一个开合的动作。做完了之后是把脚尖要勾起，也是这样做开合。因为这套动作其实强度不算特别大，如果说你可以做到力竭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你的体力有限，每一个动作建议大家做3到4组，每一组30次。一条腿做屈腿，想象这个脚底板是捧着一个碗，那不要让这个碗掉下来。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比较累，可以另外一条腿屈腿，这样会轻松一些。在做完25到30次之后，我们不休息，然后让这条腿做顺时针的运动。做完顺时针之后是做逆时针，我建议呢，这几个动作之间都不要休息。在做完顺时针和逆时针之后是做一个上下的抬腿，这个应该不需要做太多的说明，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明白。另外一条腿也是同样的动作。 现在我们换一个姿势，身体是侧卧在垫子上，那一只手的手肘是辅助撑着地面。靠近地面的这条腿脚尖是勾起，然后做一个上下抬腿以及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动作，跟我们刚才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有点像，不过大家注意这个脚尖是要勾起的。在垫子上，如果觉得比较吃力的话，可以双手撑着地面做，主要就是做一个腿伸直的抬腿运动。这套动作如果大家有空呢，建议睡前都可以做一做，只要花15分钟就好了，因为久坐在办公室其实也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太健康。 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能够随意你稍微找一些跟腿相关的关键词，不管是在小红书这样的 app 还是在微博呀微信啊， 都可以搜到的这些动作， 都可以搜到，都是在地面上，然后基本上是在下半身的一些抬呀，然后绕啊， 对 啊， 基本上是这个套路， 对对对。所以Tina觉得这套动作它有实用性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一般情况下我也在网上曾经看过类似这种的，我觉得它是比较一个是对对，没有健身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开始，就是一个比较 刚刚入门的人， 对对对，就是男女老少什么的都可以用的， 接地气，老少 也可以做，对，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因为这种动作它不会练出肌肉，但是它能够帮你去 运动 伸展，对 对， 然后 至少对至少是伸展，而且它有一些其实也是靠肌肉在长时间维持的，对，像它这样抬腿的话，它肯定是大腿前侧和内外侧是有发力的， 对， 而且像它这样一直绕 很累， 对，很累的， 对，因为这是专业的教练，可能是瑜伽教练，因为我看他的装扮和自己的就他的身形， 对，是的， 是属于那种肌肉块不明显但是线条还不错那种瑜伽教练，他的柔韧性特别好，就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很多动作你看着他做得很轻松，但你自己做起来就会很累， 对， 同时也做不标准。 是的，这个标准不标准跟这个练没练到关系很密切。 对对对，没关系哈，就是像这样的动作，我们会觉得说不要今天练这一套，明天练那一套，后天再换一套。如果你每天练的动作都不一样的话，基本上效果是不太大的，对吗？ 坚持很重要。 对，坚持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应该是变换不同的运动方法，这样 每天都要换吗？不是应该说进行到一个阶段以后再去 换吗？当然你可以做比如一周持续这一套动作，然后下一周再去更换，因为我们肌肉还是会有记忆的，就举个例子像爬山一样，如果我们就是第一天爬山可能会感觉很累，然后肌肉痛得不行，然后但是你第二天第三天持续再去爬山，包括你一周以后一个月你都在爬山，你慢慢就会消耗变得越来越少， 就习惯了， 对，你已经适应，而且身体已经有记忆了，对，而且你力量也是这个强度还是要进阶嘛，所以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我加重量，变换一种运动模式立马就会让你肌肉感到不一样的感觉， 会有一个跨越瓶颈的一个状态， 对， 到了一个新的平台， 对， 这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打怪，一级的时候打一级的那个小 怪 之后再打 boss 好吧， 这种感觉。 那这个时段还剩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想请问一下身为私人教练的 Tina， 平时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私家的小秘诀，不管是就是有一些女明星比如说会在睡觉前我把腿抬在墙壁上90度靠着靠那么半个小时， 对，这个东西好像在网上很流行的一个， 对，这种一些小 tips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有想提，因为昨天就在我们之前探讨说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腿部来这个事儿来说，我突然想到其实就是倒立的这个把腿放上去， 90度这个抬腿， 对，我真的有同事告诉我他做过实验， 他有就是坚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嗯， 因为当然他这样倒的话，肯定是按科学来讲，他是血液可以 回 流的，增强血循环的。 嗯， 但是没有人觉得说这么没有强度的动作，然后我持之以恒去坚持每天做半个小时，可能有的人不会去坚持。但是我曾经有一个很专业的教练的同事，他自己去亲身去做，真的是细了。 对， 包括泡沫轴其实也是可以瘦腿的。 泡沫轴做放松肌肉放松吗？ 对， 肌肉型腿是不是很好？ 对，长时间的去做。 嗯，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躺在床上九十度腿靠力墙的那个动作， 这简直就是 这史上最轻松的练腿的动作了。我也曾经坚持过一段时间， 嗯， 效果非常好。因为你想每天你直立行走， 嗯， 血液堆积最多的就是在小腿和脚那个部位，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让 血液回流，然后不会容易让你的腿越来越肿的这么一个方法。 嗯， 每天回流一点，每天回流一点，让它顺回来一些。 对， 就 咱们睡觉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脚底下垫一个枕头，好像也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对，那个，但是那个方法是针对有一些有人会出现静脉曲张， 还有孕妇。 对，静脉曲张就是长期久站的人， 是， 对，比如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商场的那些 他的工作需要 他的工作或者他 包括空姐， 对，他总是站立的，他会让下肢的血循环滞留，长时间这样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血管爆出来啊， 嗯， 这些静脉曲张其实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在睡觉的时候肯定都会垫高，但如果能倒的话，我觉得会比垫高更好。 对，效果会更好。 当然还有泡脚，那如果说到这个，其实热水泡脚也好。 嗯，你平时在坚持泡脚吗？ 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提醒别人。 你自己 鸡汤还是要喝的。 你自己私下没有任何的就在坚持做的一些跟训练无关的美腿的一些秘籍吗？ 啊，我当然有了。我其实我有做泡沫轴啊， 嗯， 有自己去按摩， 嗯， 而且我有时候可能我会借助外力，就是。嗯，去做一些，比如美臀，我也会去做一些美臀或者腿部的这些 按摩 和要求的这些，我也会去，而且我专门有自己的那个运动理疗师， 哦， 但是我不会经常去找他，我会偶尔觉得实在是太紧绷了，我会找他从捏到揉再到要求，因为我有很多地方肌肉是很紧张的， 嗯， 或者我去做一些瑜伽，我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平衡，找平衡。 其实很多办法来自己 很综合的一个瘦腿的办法， 这样的训练的一个规划，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趣。 嗯，谢谢 Tina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来分享到了自己专业从事私人教练，在举铁这方面怎么样去通过肌肉的训练帮我们去塑形， 对， 然后同时有一些私下的分享。其实他刚刚说那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运动你只要保持这个状态是在动的就可以， 嗯， 但是至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以隔一段时间去换一个隔一段时间就换 一个，这样会有新鲜感。 对，会， 包括咱们刚刚说那些进阶就跟打游戏一样的，这反而是一种挑战啊。 好，谢谢 Tina， 我们在下一个小时时候呢，Tina 因为她有课程， 嗯， 所以会先走一步。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夏天美不美先看腿的很多的小故事，包括有一些我们身边的朋友走过的弯路，都会在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好好的分享给大家很多故事，相信你听完了以后再也不想尝试。 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谢谢 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下一个小时见。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这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超模养成记，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 送走了听代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女生嘛，多多少少都跟自己的身材较过劲， 对， 有尝试过各种各样可能现在想起来很好笑的一些方式包括像关于腿这个事情，就是你不管去电商平台，你去那种分享平台，你去一搜，都有很多人给你无数千奇百怪的攻略，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 对，其实刚刚Tina在讲自己的私家分享的时候，我也大概能总结出来一些就是能够帮助瘦腿的一些原理。第一个就是激活你腿部的血液循环，就是你加速它的血液循环。这样的做法呢，就包括有像泡腿，就是泡脚， 泡脚， 对，泡腿， 泡腿， 对，也对，就是泡脚的时候，你要尽量把那个水面啊高到最好到膝盖那个地方， 高过脚踝之上。 对，这样其实对于小腿包括整个腿的血液循环加速是很有效果的。 那直接泡澡吧。 泡澡感觉很浪费水，每天，这是第一。然后其次还有人之前像早年间刘亦菲刚刚出道的时候，有很多的新闻媒体有报道说刘亦菲的腿很美，原因就是因为她每天洗澡的时候会用淋浴头调成凉水，然后冲自己的腿部， 热胀冷缩。 对，差不多就是运用这样的原理。其实原理还是为了去激活它的血液循环，就它的原理是一回事儿。对，只不过方法不一样， 以毒攻毒了。 所以就是流传了这么多年，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有，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留意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原理不过就是这么几个。 对， 第一个原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激活你的 血液循环。 其次呢，还有像刚才我们说躺在那儿，然后九十度腿靠在墙上的那一种，这是让你血液去回流。对，防止静脉曲张，包括市面上卖的很火的一些单品，什么防静脉曲张袜呀， 对，这个用来瘦腿，这真的靠谱吗？ 我不知道哎，就是因为我们在图片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就是对比图，穿上我们家的袜子以后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什么样的效果，都挤出来一堆肉那种， 就感觉穿上以后，你的腿就可以立竿见影的拔苗助长的瘦掉好几公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用图，对，通常你在某宝的平台上都会看到这样的效果，但是你再仔细一想说，对，可是我的肉都去哪儿了呢？就是肉是恒定存在的，并没有说穿上这样的袜子以后我的肉不见了， 勒没了呗。 它一定是去了，因为能量守恒的这个定理，你得勒到别的地方去才对呀。 但它并没有。 其实我跟你讲，我个人 穿过一段时间这样的静脉曲张袜，就是所谓的瘦腿袜。 有试过， 就是咱们都不是叫什么什么 D 嘛，前面是一串数字， 嗯， 最高有到800D，什么600D，什么400D、200D，就是前面这个数字越大，就它的收缩力度就越大。就是那个裤子，我当时穿过一个最大的是600D还是800D的，是你穿在腿上以后，它 好难穿呀，应该 第一是很难穿，对，然后还有那种带就是脚。脚的那一块 啊， 你穿久了以后， 脚会 你连大脚趾头都会被压得很疼。 天哪！ 可见它的这个压缩力有多大。 是， 然后再以及正常的丝袜，你这么去揪它，它是能够有弹性揪起来的。 嗯， 这种袜子是揪不起来的。你摸自己腿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腿已经被捆成了一根柱子。 那这种 硬的木头， 自己都不舒服的方法，会让腿瘦吗？ 女人就是这样，总觉得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瘦腿袜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科学原理和真正的帮助，就是还是那样，就是肉它依然还是在你身上。 对，我们可以来辟个谣啊，其实这个瘦腿袜是分两种的，一种是、 okay. 保健型的，一种是医疗型、 嗯、 医疗型的呢，它的这个静脉曲张就压力比较大，就刚刚说的那种，但是呢它是只能够让静脉曲张患者来使用的，一般人使用的话呢，还会造成，就是会给自己的腿部造成很大压力， 对， 很有可能不会让你瘦，还会让你胖的，然后会造成你的血液循环一直都 停滞， 对，就会停滞，然后同时还会导致毛细血管破裂等各种各样不良的症状， 这样就非常可怕。 女人真的是跟自己较劲起来， 就 好可怕， 就感觉曾经这样虐过自己，感觉非常的过意不去。那再接下来，除了瘦腿袜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瘦腿霜。 哦，这种东西我用过， 就是。我们再说原理哈，就是防止静脉曲张，这是属于大块原理当中。但至于产品呢，有很多，像防静脉曲张袜， 对， 什么所谓的瘦腿袜、 嗯， 包括我们说这个倒立的这样的方式，都是原理是类似的。 对， 但是要选择适合你的方式。 嗯， 然后接下来像瘦腿霜这种东西呢，就是说通过发汗， 它就 这种方式 让你去水肿， 所谓的燃烧脂肪。但是脂肪真的会被燃烧吗？ 它好像是说的是促进新陈代谢这样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我觉得燃烧脂肪是不太可能。 对，所以燃烧脂肪这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脂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而且它这瘦腿霜它里面会有成分，就一般都是那种比较刺激的辣椒或者是薄荷这种成分，你绑腿上之后就感觉自己腿在烧。 基本上啊分两种，一种是特别凉的，特别辣的， 对对对， 就是烧的，烧的的话里面就像你说的会放上辣椒， 而且还要配合保鲜膜， 凉的那种里面有薄荷，再以及不管是哪一种里面都会含有咖啡， 咖啡因， 因为咖啡是非常好的去水肿的一个材料，对对对。那瘦腿霜这个东西呢，就是你 治标不治本吧，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你的汗毛会变得特别长。 这个问题我在评论上看很多人都在这么说，今天我在准备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袁一姐你是有看到？ 我年轻的时候用过，真的，我年轻时候试过很多很奇怪的方法，就是涂在身上辣到你根本睡不着， 对， 就是火急火燎，就感觉不知道该干嘛，就是都不行了，整个就是好热好辣好辣，对，然后你用了段时间以后发现身上的汗毛变得特别的浓密。 天哪，那这个东西 对女生来说就是得不偿失。 可能你瘦下来的时候，可能只是视觉上面，因为你的腿黑了，才瘦。 天哪，受到了1万点暴击！就是我觉得，如果是瘦腿霜，相比之下还不如直接用保鲜膜裹。 保鲜膜裹运动的时候会有效果， 真的有效果。我是曾经有过试过，就是绑着保鲜膜，然后做运动。就是做一些便便的动作，就是跟刚才我们放在那个 发汗 里面那种的，对，它其实就是一种现在很流行那种暴汗服，就已经可以抛弃以前的保鲜膜了，因为保鲜膜确实你绑完以后它的宽度是恒定的，而你的腿呢你就得一节一节被绑得跟米其林一样，就是腿一段段勒出来， 已经有画面感了， 对，而且你一旦出了汗以后那保鲜膜是会滑下来的，所以很方便。那现在呢 暴汗服， 对，科技已经发展了，你可以买成套的好看的暴汗服去做一些有氧，无论是跑步啊去健身啊，你可以使用暴汗服来帮助你发汗， 对， 但是告诉大家发汗它需要的只是水分， 它去掉不是脂肪啊， 根本不是脂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说我穿着暴汗服我蹦跳两下汗如雨下我就可以瘦了， 就是想的太美了， 体重会怀轻的，但是你排掉的是水分。 嗯，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分清楚的，你是减脂还是减水分？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瘦腿仪，最近很流行的。 瘦腿仪是那个 Rafa 那种吗？就是滚轮的？ 有这种滚轮的，还有那种震动的，就有点类似肌肉放松。Oh.这种东西、 哦、就是大明星范冰冰代言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子椅之类的， 就类似这种东西。嗯、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副作用的，但它其实瘦腿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它起到的只是 一个按摩， 对，放 疏通的作用， 所以有点类似我们刚才前几个说的，它是用加速你的血液循环以及帮助你血液回流这样的一种原理来达到所谓的瘦腿的目的。 嗯，而且它这种效果会很容易反弹。 嗯， 就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哎呀，你滚完之后瘦了，过一段时间就又回来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东西很冷门的东西，叫做瘦腿贴。我不知道袁英姐你听说过没有？就类似我们瘦身贴的这种东西。 我可以想象一下吗？就是那种剪成块状的，然后你 贴在脚底啊， 想瘦哪里瘦哪里。 对对对，就这种。其实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我没有用过这个。 我是有这个经验。其实并没有什么用，而且它是那种贴上之后如果它的胶不好还会导致你的皮肤整个变红肿，会过敏。 哦，因为它就跟贴了胶带布一样。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东西它直接接触皮肤特别容易过敏，而且也同样的可能你刚开始见是有效果，但马上效果就会消失。 所以这个瘦身贴的原理跟刚才说的那个瘦腿霜也是类似的、 嗯、类似的。 嗯哼，还有什么奇奇古怪的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吗？都是误区。 接下来再说点，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就咱们中医，大中医的东西。 按摩吗？ 按摩还有针灸。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见过很多攻略，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找什么穴位，每天按压多少次，按压什么什么酸胀感，巴拉巴拉这那的，然后调什么精油配合按摩。 嗯，就是这种东西很多，其实这个是可以的，是有效果的，而且它 没有副作用。 它按摩的过程当中不会造成你皮肤过敏， 但前提是你那个产品要靠谱， 对，产品要靠谱， 产品，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的作用跟瘦腿霜也好，跟瘦腿仪也好，其实都类似， 都是类似的， 还是加速你的血液循环。 但其实它可以帮你找到那个点，如果是就是像咱们中医有一些穴位，真的是可以瘦腿的。找到这些穴位之后，然后刺激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就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中医了，是吗？ 老中医。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视频连线一位我们的场外的朋友。 嗯， 他要跟我们来分享到的是 一个比较 对他自己曾经的一个经历。我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他的画面和声音接进来，因为我这里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他呢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是，他因为觉得自己的腿天生太胖，而且是胖到就是觉得跟自己的身材的比例不太成正比， 有点那种体重障碍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采用了一种看似一劳永逸而且非常简便的一种方式、去实现这种瘦腿的效果。他用了抽脂、各位听过吧？ 抽脂的这种方式， 对，就是其实我们的脂肪的数量在体内是恒定的，但是呢你胖和瘦都是因为你的脂肪的体积在变大和变小。 嗯， 那抽脂的原理就是把你的脂肪的数量直接就减少。 这种办法靠谱吗？ 这种方法肯定是会立即就瘦，但是至于在抽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位嘉宾， 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要稍事等待一下，电话虽然已经接进来，但是我正在尝试连接到我们的系统上。 嗯， 我们稍微先听一小段歌，让我们连接一下系统，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 人生高 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 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此刻我们的前方嘉宾已经连线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内部，因为碍于他的个人隐私我们必须要保护，所以他不会露脸，但是会就是他会非常非常这个梨花带雨的来跟我们讲述自己的辛酸史辛酸的抽知识。来来，有请一下我们这位神秘嘉宾。 哈喽哈，我怎么是梨花带雨，听得好惨的样子。 哎，我的耳机里面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但是你的声音却传不到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你能再说一句话吗？ 真的想啊，好，我就说怎么是梨花带雨呢？我觉得心情挺好啊。 哎，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我们这边声音已经调到最大，但是听不太清楚你在说话。 哦，我说我心情挺好呀。 就是你觉得，就是自从抽完脂以后，你的人生就开启了不一样的新篇章，是吗？ 对，我都后悔，十年前为什么不去啊？ 十年前为什么不去？ 对，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这个整个过程吗？抽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哦，其实这个手术很多人是有点担心的，甚至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爸爸妈妈那一辈人，他们会觉得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我在做这个之前是研究了很久，然后咨询了很多专业的整形医生。就这个目前为止，如果在你有条件的找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然后在正规的手术流程过程当中都进行的话，这个手术是相当安全的。 就是它在手术操作的过程层面上面并没有什么风险。 对，就是我们常年有的时候在新闻里面会听到一些抽脂的手术导致病人怎么样，我觉得这要看一看他去了哪里做这个手术，医生有没有正规的资格，包括医院有没有正规的执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们不是特别能应该断章取义的就说这个手术不好或者一定是危险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太合理的。 嗯， 我觉得首先我们对自己负责任，就你应该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去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和医生的过程，然后又了解这个过程。我反正是花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了解，但是苦于之前并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医生，所以就搁置了。那后来去做的一个原因也是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做了应该有快十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一直观察他的变化，确实还挺好的。所以我就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去做了。 就至少从操作和技术层面，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只要你去正规医院和医生去做的话，是没有风险。但是我想问一下， 甚至副作用，其实副作用我也问过医生，我说我想知道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儿，然后医生就说在正常的规章制度和流程操作下没有什么副作用，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你的脂肪数量会变少。如果过瘦的人是不建议做这种抽脂手术的，因为会可能御寒啊，确实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像我这种脂肪过量的人，我不太担心这个问题。 会去想到做这样手术的人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身材不太满意，如果已经足够瘦的话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对， 你现在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时隔已经多久了？ 快一年了。 你现在身体上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吗？ 没有什么变化，说实话没有任何变化。 那你腿，你说的是腿部的抽脂是不是？ 对，大腿。 嗯，腿围的变化呢？ 我腿围每一条腿平均大概是细了7厘米左右。 7厘米， 我们就不问你原来腿有多粗了好吗？ 我可以说没问题，我以前是57厘米，所以现在 有人非要告诉我们以前腿有多粗，你说我也是没办法。 不是我没关系，因为我是觉得就是首先我说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不安全的手术，这个下这个判断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通过抽脂手术可以减肥或瘦，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准确的。 嗯， 正规的医院和医生当你咨询的时候他会明确告诉你他是修行的，就让你塑形，腿部塑形，但是不会说你一做完手术去上秤就是轻5斤10斤，这不太可能。 对， 就只能视觉上面看起来， 对对 对， 所以通常这样的手术就适用于你的局部，就是比较形状比较奇怪 啊，就比如说大 对 外侧 对 对 脂肪比较多。 这个手术我觉得主要是帮助那些身材比例不太和谐的人，就是有的人硬不沉，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地方特别细，有的地方特别粗，像这种就不太符合比例。如果通过锻炼，当然肯定健身是好的，但是通常瘦的话浑身就一起瘦嘛，是同样比例的瘦，然后有可能你在局部增加举铁什么的可能会加大一些力度，但是如果你严重比例失调的话，至少健身会花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变化可能会有点慢， 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会出现。 对，但是我们收音机 立竿见影也达不到，反正是有变化的，但是还要看你之后要继续锻炼保持身材，你不要因为做了这个手术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了。 但是我们的网友会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当你的脂肪的数量直接就被减少了之后，因为你原来的那个脂肪的填充度在那儿，你的皮是那样的紧致程度，会不会有松弛的感觉？ 对，刚做完手术肯定是松弛的，因为你的那个皮是适合以前脂肪数量的，现在少了一些，那个空了嘛，就其实就相当于跟女孩生完孩子有妊娠纹差不多，那一些对吧，就是孩子没了今天就空了。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如果做这个手术，一呢找正规医院，二还是要积极的锻炼，然后让皮肤收紧，这些都是要做的，所以不是一劳永逸，还是要勤快。 你最后一个问题哈，疼不疼？ 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不娇气的人，所以我不觉得疼，但是这个因人而异，我连麻药都没用。 我的天哪、 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全麻，就是睡着了这样。我是喜欢就是怎么说呢， 清晰的看到自己每一丝每一毫的变化。 哦，没有，我一直在玩暗消除就是 心很大， 我不是想看，首先我是觉得这个任何的麻药都可能会对你的大脑造成一些负担，需要你身体代谢，所以我是能够尽量不用这些额外的药的话，我是不想用的。 嗯， 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呢，就是，在医生他帮你吸脂的时候，因为我认识那个医生还是很专业的，他为了让就是，因为机器他不会考虑你的脂肪分布，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对吧？然后医生他就说有的边缘的部分他会用手工来吸，这是他很认真负责的部分，所以呢。当他比如说触碰到一些你的脂肪比较薄的层，你会有稍微有一点像小针扎一样的感觉，你的那个反应对他来说是能够让这个手术变得更好。但是如果你是打了麻药全麻睡过去了，那医生也不知道就是他碰到了哪儿，可能其实并没有没打麻药那么完美，我个人觉得。 好，谢谢我们这位热心听友来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其实能够把自己的这样一段经历能够完全的分享给大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勇气的， 需要勇气。那我们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觉得这种手术哈，少做为妙。你可以， 我这以后不做了。 OK， 这有这句话就行了。谢谢你。 对，我够了，已经。 好，已经足够细了，是不是？拜拜。 好。 其实我们连这个电话把这个整个吸脂的过程跟大家讲那么细致，不是说当然肯定不是鼓励大家要去做这个手术，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任何的手术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它只要是手术它再 会有风险， 对，技术已经很完善了也会有风险， 出现副作用。 而且像这种的抽脂手术其实它说白了是给懒人准备的， 它是一个捷径， 就是你不想付出，你不想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你去 你去做，对，你去瘦身，你去塑形， 嗯， 当然有可能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嘛， 对，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比例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像我们接受采访的这位朋友一样， 嗯， 他的其他的部位四肢都很匀称， 对， 并没有显得很胖，甚至他之前在没有抽脂之前你根本看不出他腿粗，因为他都挡住了， 嗯， 他很会穿衣服，可是当你真的发现你捏他的腿以后，哦，原来娇小的身材下藏着两条这么粗壮的腿的时候， 严重不协调的， 对，严重不协调的时候，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助你。 嗯， 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存在一些风险性，但是现在技术上，只要你去正规医院、正规医生， 嗯， 已经能够帮助到你的这样一种手术方式呢，去 普及给大家， 对，去透明的告诉大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对， 以及亲历者他毕竟经历过， 嗯， 会告诉你连每个细节会怎样， 嗯， 也告诉你可能会存在的术后的一些 问题 小的反应。 哎，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找正规的医院这个问题啊，刚刚说到一个中医的疗法叫做针灸， 嗯， 我就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是一个1.75米的个子，大概110多斤吧， 也是标准，啊， 对，一个标准身材，但是因为他从事的是模特这个行业， 哦，所以 他就想让自己更瘦下来， 嗯， 结果他就去做了针灸，但他没有找正规的医院， 嗯， 他找的是那种诊所， 嗯， 结果做完了之后他的腿一下子变蓬起来了，不但没有瘦反而还更胖了，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瘦下来。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是个男生， 嗯， 他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突发奇想说我一定要减肥，然后呢， 嗯， 他说我不吃饭我就要去针灸，然后通常就是如果你不是去正规医院， 嗯， 找真正的中医给你针灸的话，就是那些所谓的门店告诉你的针灸都会配合一些他很奇怪的菜谱 啊，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菜谱里面我见过有的说你一天三顿什么都不要吃，光吃西瓜， 光吃西瓜， 但这就是但凡有正常饮食概念的人都知道， 嗯， 西瓜不是一个能够当三餐来吃的东西， 对， 它含量最多就是水和糖， 对对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一旦你拿到这样的食谱，你就能够断定这个针灸一定不是靠谱的路数， 嗯， 结果果不其然，他非常严格的进行完了不到一个疗程，才半个疗程，就一天在房间内刷着牙的时候晕倒了， 天 哪，然后为此而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他确实瘦下来了，面黄肌瘦，那如果这种 不健康的瘦法， 对，建立在伤害自己身体的前提下，就是我们但凡有一些常识的人都能够辨别出来的，那你就不要再去以身试法了， 嗯， 以身试险真的是很危险， 对， 今天关于夏天美不美先看腿，我们教给大家很多切实可行的， 嗯， 很有效的一些运动的方式， 对， 从肌肉的锻炼的方面， 对， 从拉伸的方面， 嗯， 从放松的方面，从各种血液循环的方面 都 跟大家去 教程， 嗯，对，普及了一下，希望对你们可以有所帮助， 嗯，是的， 那么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下一个半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想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哦、我想我们都一样渴望梦想的光芒，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百变辣妈元音，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讨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 潮流梦工厂，超模养成记，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莲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稍微轻松一些哈，说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因为刚刚的半个小时我们说太多误区。 对， 这些误区里面我觉得 扎心， 一个女孩子都会多少 都会涉及到 误入歧途过、你看连我们两个对吧，也用过这么多很不靠谱的招， 回头是岸呀。 对，回头是岸。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减肥或者叫塑形的这条道路上面，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清醒。 对， 我觉得不是说什么智商是硬伤这种话太伤人了，就你只要保持清醒，不要 有判断力，有自己的判断力， 保持最基本的判断力，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太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先进一个小片花哈，潮流风向标来说说资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这个萌妹子她也是个网红， 对， 她就真的曾经干过大脑一热然后让自己后悔终身的事情。我们的片花呢，她不愿意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假装片花已经放过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 好的，先让佳妮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也是上到了微博热搜，是一个日本的网红的女孩，她还是长得比较混血的一个女孩。她在 YouTube 上面的粉丝达到了171万，身高1米70，体重54公斤， 听上去很标准、 对，很标准的一个身材啊。但是她就跟自己较劲，她觉得现在自己是微胖型的，是不够瘦的。 哦， 于是她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吗？ 什么事情？ 她去做了扎胃手术。 扎胃？ 对，就是把自己的胃切掉一块，让它缝上。 天哪， 让自己瘦下来， 这所谓缩胃手术。 对对对对对， 我听过，就是在胃外面罩一个罩子，就让它不会再膨胀，因为胃是弹性很大的嘛。 对，他把自己一部分胃缝合起来，让它变得更小。 我天哪， 天哪！然后 他通过这个手段让他自己瘦到了50公斤左右， 也没有什么太大成效，当时54公斤，然后现在变成50公斤。 对，但是你听我说，在一年之后问题出现了，这个叫做 Venus 的女孩开始感觉不适，吃不下任何的东西了， 不舒服， 出现了厌食的状况。然后她的体重减到了38公斤， 一米七的个子，38公斤， 可以想象吗？那基本上就是肋骨了，排骨， 对啊，就是皮包骨头。 嗯，所以他现在也是把这段经历公布出来，希望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醒大家，不要用这种手段去减肥，健康是第一位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本身长相非常可人、很可爱的女生，她都、 经历过什么？ 人生当中经历过什么 ？I could actually use my time for something useful if I stop obsessing. 她没有想到她自己曾经把时间花到这样的事情上面。然后她是定居在日本的21岁的网红，叫做 Venus。她一直觉得自己太胖，就有点那种体征障碍症、体貌障碍症这种感觉，所以她想到了扎胃。而且在扎胃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是全程瞒着自己的家人和男朋友。同时，因为她的这个标准体重，所以很多的医生都拒绝了她的扎胃手术。最后，她找到了韩国的一位医生，为她进行了这个手术。在进行完手术之后呢，他的确是变得更加自信了，也开始继续他的网红事业。可过了一年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体重骤减到了38公斤，变得有些瘆人。原来当初这个韩国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在缝合处已经出现了塌陷，液体和食物都无法通过他的小肠。这件事情就让他非常非常后悔，所以他又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通过他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渠道，然后来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这虽然走过弯路，但是他现在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及用这样的一段自己亲身的经历去分享给大家， 警醒给别人， 对，也算是很正能量的一个存在了。 对， 然后你现在看他的状态，整个自己不管从精神面貌，从外形上，都是还调整的挺不错的。 对， 但是当时最瘦的，听数字上38公斤的这样的体重，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应该能看到，那个样子真的是吓人。 就是我们平时看那种厌食症的患者他们的图片， 瘦骨嶙峋，绝对 毫无美感了。 你想瘦的时候，你就去拍一个全身的 X 光，看一下自己的那个 X 光的图片，那就是你最瘦的样子哟。你看看好不好看？一定是不好看的， 对 吧？这是我们潮流风向标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减肥到底有多难的事情。刚才在节目当中 Tina 也有跟我们讲过，练、睡、吃这三样日常生活 非常重要 的。 对，那其实呢，这个减肥没有那么多难，有两点是最重要的，这两点就是睡眠和日常活动。就经过有一项研究啊，我发现其实睡得好的人跟睡得不好的人相比较，他们在摄入同样的热量，然后同时消耗同样热量的情况下啊，其实睡眠长的人他减脂是更多的。 你知道我的健身教练，通常我要跟他约上午的课的时候，他都会拒绝我。我说你上午在干嘛？我约他11点，他说啊，天哪，我要早起。我说 what？11点要早起，他说我要睡觉，我每天必须要睡够至少10个小时。对于成年人来说，8个小时可能已经足够了。 对， 但是对于他们健身的人来说，或者想要追求自己的肌肉线条更完美的人来说，睡眠对于他们的真的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的一点。 对，所以可以来搜寻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同样这种对睡眠要求很苛刻的人， 睡得多，然后身材还特别好的人。 对啊，因为睡觉其实也在无形当中消耗掉你很多的热量。 对，尤其对于我们这种高个子来说，其实睡眠真的睡觉起来特别累。 但是不是说吃了睡，睡了就吃？ 它也是要活动的，日常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简单的来说，一个绕口令就是提醒自己不要懒，活跃一些，能坐着就别躺着，能站着就别坐着，每隔一段时间呢起来动一动。 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像是能躺着就绝不坐着，能坐着就不躺。 这就是一个反面案例。 这是在潮流风向标当中跟各位讲到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如果你能先从这些小事做起的话，你的塑身之路可能也离你不太远了。 对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位是一个70岁的老奶奶， 一个励志案例。 太励志了，你知道 我本人在健身房已经属于是那种重量级选手了，是在女生当中我的重量还就是负重的重量很可观。但是这一位70岁的老奶奶，你知道硬拉这个动作很难，女生想要超过100公斤， 100公斤 哦，就是必须是一个准专业选手了。 嗯， 因为硬拉它有参与到的肌肉群非常多，有臀部后侧，腿部后侧，有臀，有背，还有腰的力，整个基本上你整个身体的后半部分都会参与的。那这个奶奶她的硬拉重量是135公斤。 135， 也就是270斤。对， 天哪，这个数字一出来吓一跳。 而且平板支撑吧，我们节目里面也挑战过，对吧？当年我和小雨是挑战了2分钟的平板支撑，已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是这位奶奶她的平板支撑是负重，并且负重重量达到70公斤， 140斤。 对， 就相当于坐了人上去， 成年男子的体重。 天哪，这个奶奶太厉害了。 话不多说，直接来看这位奶奶是什么样的厉害程度。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她正在负重70公斤来做平板支撑，以及正在做她的270斤的硬拉。 天哪，奶奶好厉害。 她这个硬拉必须是用特殊材质的，因为健身房普通的重量满足不了她。 哇， 然后杠铃卧推128斤，这个对于很多男生来说都是很难企及的一个高度。 嗯， 更何况她是一个女性，而且她已经70岁了。 70岁，我现在身体都没有他这么给力呀、啊！ 他坚持健身已经有10年了。 嗯， 然后有网友说，我男朋友说自己太老，已经健身不了了。可是我男朋友才39岁，这就是 家家打脸。 对，而且奶奶的儿子也会跟他一起锻炼，在家里面一边带娃，把娃绑在胸前，然后做引体向上。 哇，那这个很有爱的动作。 对，小朋友也会很开心。 嗯， 当然这是很极致的案例，70岁。可能很多人都在想说，70岁我能正常的活动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健身。但是我们只是想用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案例来激励所有此时此刻在拿年纪说话，说哎不行， 我年纪大了， 过了你们年轻人那种爱动的阶段了，其他的30天 都不是理由。 对，都不是理由。 嗯， 动起来才是第一要务。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又是一个励志案例。 好呀， 一个200斤的胖子半年间减了70斤，可以相信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不要太过羡慕这种曾经的胖子。 嗯， 就是首先要告诉所有的体重还正常的人，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对， 就是你不要看他胖的时候的颜值和状态，他只要一旦瘦下来， 可能是你无法企及的。 对对对对，然后再其次，就像这种200斤左以上的胖子，他如果一旦减肥， 就变化会非常非常大。 他基数大，所以他刚开始会掉得很快。 嗯， 这是一个必然的。所以200斤减到70斤，变成130斤，如果是一个男生的话，其实130斤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体重了。 对， 嗯， 体脂率应该很低。 对对对。 然后同时，他这个人就是他38岁，跟刚刚那39岁网友相应和。 嗯哼。 他是一位深圳的跑友，叫做高楠。而他曾经有这个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个不规律作息，同时还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烟酒不离手。 对，经常打牌啊， 打牌玩游戏，一天不出门就靠外卖。 嗯，就是这种样子。 宅男，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我是做金融的，上班还是比较规律的，9点钟上班，那我就6点钟起来跑步。当我胖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你太胖了，你一点减一点。当我瘦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还是胖好啊，你看这个，你看胖就是一脸的福气啊，再怎么样呢，我还是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因为毕竟肥胖能引发很多综合病嘛，但是过于的瘦呢也不好。跑步他瘦的最快的不是身材，跑步瘦的最快的是头，头就经常流汗，他就觉得你的脸部就消瘦的是特别快的，那人家一看就不太好嘛。身材你该有肌肉的还是有肌肉。 那您对现在的身材满意吗？ 我对我现在身材挺满意的，体比较轻嘛，跑步比较轻盈，更加灵活了，挺满意的。 我今年有一个目标，把这个世界六大满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它跑下来。男人嘛，总有一个爱好，这个岁数啊，找一个这个健康的爱好，就觉得这个跑步目前来说还挺适合我的。 我觉得对于很多像他这个相仿年龄的网友和听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说作为一个男生或者你作为一个女生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健康的爱好非常重要，就是女生过得很不健康我觉得比较少，相对男生来说会少一些，男生特别容易就沉沦， 三十多岁就特别容易已经出来啤酒肚， 尤其是婚后， 对， 可能就是伙食太好， 中年油腻 不说一切都太早，你怎么能这么早给自己下定论，这么早把自己划分到中年这个领域呢？我们在九八二，年龄是不论物理年龄的，只论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 对， 只要你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然后通过健康的方式，你就可以时刻的去加入到我们年轻人队伍当中。所以，其实从刚刚视频当中这位男生的身材，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跑步爱好者。 对， 但是有跑步习惯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跑步很容易减脂。 对， 但是也很容易掉肌肉。可他的身材是那种 腹肌还很有肌肉， 八块很明显， 线条很明显， 肱二肱三都很明显，所以他一定也配合了力量训练。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身形变得很健美健硕一些的话，除了跑步还是要加入一些运动的力量的运动， 专门的这种肌肉群训练。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这个新闻呢是一位一天吃五顿饭的男生在健身之后变成了金刚型身材。 一天吃五顿，我想一想，可能就是女生生完孩子在月子里面三顿主食加三顿加餐对，坐月子的状态吧。 他同样呢跟之前的案例是一样的，他之前也是一个沉迷于游戏身体瘦弱的一个小男孩，在他开始健身之后呢，不仅仅是这个自己获得了健康的身材，而且女友呢也怒赞他身材好，有了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就是女友已经对他刮目相看是吗？ 对对对， 爱他更多。 其实很多男生他们健身都是由于这个女性的眼光开始， 就是有动力嘛，另一半给了他鼓励和勇气。 对对对， 不是说因为你胖我嫌弃你我离开你，而是说你胖你怎样怎样我都可以接纳你，但是我希望你过得更健康，我会在你身旁陪伴着你一起度过最开始那段最煎熬的日子。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这个前面是这位男生曾经一天吃五顿的小胖子在参加健美比赛，这个比赛真的是健美型的选手，这肌肉。 从十七岁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健身，已经接触健身六年了。健身给了我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身体，从内在的话，然后呢给了我一个坚韧不拔的内心。我身高是1.72米，我的体重大概是在110斤不到吧。然后我现在的话非赛季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胖一些，有95公斤。我现在差不多一天是五顿饭左右。 因为他现在作为一个专业的健美型选手，他吃饭的数量必须要增加，以及摄入各个方面都要跟上。虽然体重上听上去是重了很多，但是因为他是参赛级选手，他的肌肉的密度是要比脂肪的密度更高的。 对对， 所以重量也会势必增加。你想他以前是110斤，所以他以前不是一个胖子，是一个瘦子， 但是他现在反而是要增肥。 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就是类似这种的是纤细型的男生，他就是有可能死吃不胖， 对， 但是你一看他就很薄， 就让人感觉 肉不经风，对，一阵风就可以吹跑， 书生气质。 但一旦你如果变成一个赛级的健美型选手的话，你首先需要增重长肌肉，然后同样体积的同样重量的这个，哎，应该怎么说，同样体积的肌肉 要更高一 些。不，同样体积的肌肉比肥肉它的重量是要更重的 啊， 因为密度高嘛。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美型的选手像他从110斤变成了非赛期85公斤，也就是170斤。 对， 就听上去好像体重已经变重，但是对于一个男生来说110斤是太纤弱了。85公斤的他呢，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赛级的健美型选手了。 而且我刚看他的身材，真的是非常非常， 就感觉是那种 经验， 用二头就可以把一个女生吊起来的那种。 对，怪不得女朋友还会 怒赞她身材的变化。 对， 而且健身之后男生就会比较有男子气， 就是雄性荷尔蒙会爆棚。 我觉得我们这资讯反而就是像是给男性同胞们做了一期这个健身励志课的感觉，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嗯， 今天的五条潮流风向标的资讯呢，从各个角度、各种方面、各种类型的人群， 对的， 都跟各位来分享到了自己在健身或者说是健康生活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些探寻， 嗯， 和一些方式，希望能够让各位，让我们听友和网友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的方式。 方法论已经提供了，实现就靠你们自己了。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的潮模养成记， 谢谢， 希望在这个夏天结束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双美腿。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佳妮， 拜拜 拜拜。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